於是讲个故事叫做猫妖。我在班上面出了名是喜欢看书的，尤其那些关于妖怪之类的书。以前时的我正在被窝里面偷偷地看着一本叫妖灵的书。世间妖灵无处不在，只不过是人类看不到他们。我简单地翻翻本书，翻到第三章。这一章叫做猫妖，里面讲到猫妖好惜隐藏自己的身份，一般人是辨别不出来的。只有在猫妖死的时候，猫妖的眼睛会瞪得很大，条脷都会吐出来的，并且吐得非常之长，身体还会不停地流出一些紫红色的血，举掉你的根部还会微微地弄起两个小泡，最后就会紧闭上眼。而杀死猫妖的人，只要被猫妖死后望佢一眼，就会变成干尸噶啦。睇到咁，我吓得唔敢再睇落去啦。有一次，我哋成家一起去二户山旅游，当我哋开私家车经过条山路嗰时，突然之间就落咗雨啦。雨跌跌答答咁击打喺车厢上边，突然之间车身一震，一道红色嘅液体随住雨刮。在车窗上面来回地在刮动筋，阿妈往前一看，突然之间大叫：紫红色的血啊！阿爸安慰阿妈说：哪里有紫红色的血的，估计是硬料来的。但是我想了一想，总感觉在哪里见过的东西。于是我们一家三口怀着忐忑的心就下车去看了。下车之后，阿爸见到车底下面有只硬死咗咁口，於是就叫我哋过去睇一睇。我哋见到车轮下面有只猫已经死咗啦，佢嘅死相非常之诡异，佢只眼瞪得好大，而且条脷伸得好粗好长，身体不断咁流出紫红色嘅血，最后佢对眼眯埋咗啦，血同埋雨混合咗一齐，让人感到有啲恶心。我往前一睇，只见嗰只死猫脷根嗰度有两个微微鼓起嘅包。我依家谂起身啦，呢个系猫妖，因为我喺妖灵嗰本书上边见到过。就喺呢阵时，只死猫突然之间擘大咗双眼，狠狠咁掘咗我哋成家一眼。到咗第二日，电视新闻播出咗。今日在二户山发现了一起新的事故，一家三口惨死在一条山路上面，全部都变成干尸，目前原因不明。另外在一部车的车轮下面发现了一只死猫。